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在一次偶然的家宴当中，碰到了一个让他心仪的男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呐，正是当时出了名的才子吴梅村。对于吴梅村的大名，卞玉京其实早就有所耳闻了，只不过两个人呢，谁也没见过谁，不知道对方长得什么样。这次家宴说来也巧，宴会的主人正是吴梅村的堂兄，在座的所有客人，这位堂兄都一一介绍了，唯独把吴梅村给落下了。所以卞玉京不知道眼前这位让他心动的男人就是吴梅村。吴梅村的优雅谈吐、渊博的知识、俊俏的外表，一下让卞玉京可就心动了。几杯美酒下肚，这卞玉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主动向这位公子表白心意，希望两个人从今往后能够成双成对，皆为连理。面对这么一个才貌俱佳的姑娘，这吴梅村的回答又会是什么样呢？他出身官宦，却最终沦落红尘。他外表冷漠，可内心却是一团烈火。一次家宴偶遇心仪之人，几番分离，最终落得终身遗憾。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妙女卞玉京第二集。咱们前文说过了，说卞玉京这位姑娘，别看是外表冷漠，江湖上谁都知道是个冷美人，可是内心深处，卞玉京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奇女子。再加上几杯美酒下肚，卞玉京这副热情似火的性子展露无遗了。他才不会介意别人的眼光呢，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他认准的事儿，绝不含糊。整场宴席当中，吴梅村的言谈举止吸引了卞玉京。要说卞玉京啊，也是一个阅人无数的江湖老手了。您说他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呀？可偏巧没有一个人能让卞玉京动心思的。眼前这位吴梅村，俩人以前没见过，可是卞玉京头一回见着就栽进去了，无法自拔呀，心里砰砰直跳。卞玉京心里明白，心说这个男人就是我要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肯定好些人会觉得才子配佳人，这得是多么美好的一段姻缘呢？可您有所不知啊，卞玉京表白之后，这结果全然不像您想的那样。怎么回事呢？我在这儿啊，得再强调一次，卞玉京跟吴梅村表白的时候，他可不知道眼前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梅村吴的才子。换句话说呀，卞玉京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位公子到底是谁，只是被他的才华、被他的相貌给吸引了。当然要说吴梅村这名字，卞玉京早就听说过，也佩服欣赏吴梅村的才华，但是现在他不能对号入座。所以欣赏归欣赏， 卞玉京是万万没想到这位吴才子能跟自己有这么一面之缘，更没想到自己动心的这位公子能是吴梅村。不过与之相比，吴梅村可知道卞玉京是谁，也了解卞玉京的身份，所以两个人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卞玉京借着酒劲儿，妩媚娇柔的就走到了吴梅村的跟前，略带羞涩，当着众人之面吟诗一首。这诗的意思啊，再简单不过了，就是表达我喜欢你，我愿意以身相许，不知吴公子意下如何。卞玉京主动表白要以身相许，好家伙，在场的各位宾朋眼珠子瞪的都快掉下来了。谁能想到众人追捧的大明星主动要以身相许啊？这种待遇可是那些个凡夫俗子求都求不来的。虽说古时候男女之间表白没现在这么直接，可是一个大姑娘主动向男人表明心意，那也是极为少见的。更何况卞玉京和吴梅村两个人这是头回见面，这叫一见钟情啊，让在座的各位瞠目结舌，一个个坐在那儿啊，一会儿瞧瞧卞玉京，一会儿看看吴梅村。卞玉京含羞带笑的等着吴梅村答复呢，吴梅村呢被这冷不丁一问也傻在这儿了，堂堂一个大才子站那儿干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大伙儿都这儿等着呢，想看看吴梅村怎么回复姑娘啊。可是左等右等，这吴梅村呢没动静，有那心急火燎的忍不住啊跟那小声念叨，您说这吴梅村什么命啊，卞玉京啊，仙女似的大姑娘啊，您别说娶回家去了，今儿我能看见她，这都是沾了吴大人的光了。可这吴梅村呢，你看看他什么也没干，光是嘴皮子一碰，高谈阔论一番，人家卞姑娘就主动的献媚讨好，还要以身相许。哎呀，我要是有这命，我跟你说我少活十年我都乐意。旁边那位听完了也跟着着急呀，可不是嘛，你更可气的是，你瞧这吴梅村，人家姑娘把话已然说到这份儿上了，而且当着大伙的面，你还不赶紧答复，你等什么呢？要是我呀早就抱得美人归了。这两位客人一唱一和，心里那番滋味啊真是羡慕嫉妒恨。不过咱这也得说，就这二位的醋劲儿，估计在场有同感的不在少数啊。大家伙等着着急，约摸着过了三五分钟吧，才听见吴梅村结结巴巴的小声回了一句，哎呀，那声音低的呀，您不仔细听都听不着。吴梅村怎么说的呀？人家回了一句，姑娘做的诗在下真是佩服，你看今天这天多好啊，配上姑娘这诗句那好上加好。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大伙一听这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心说你吴梅村这不装傻充愣吗？你也是堂堂一大才子，人家姑娘作诗向你表白，你能听不明白吗？你来天气不错，这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愣是假装没看见，绕道绕过去了，你说说这多可气。吴梅村这番装傻充愣谁都没想到，尤其是卞玉京啊，当他听完吴梅村的这番话，之前的花容月貌一下变成暗淡无光了。不用问呢，这是吴梅村婉言拒绝了我呀。可让众人不明白的是，如此才貌俱佳的一位姑娘，她吴梅村为什么会拒绝呢？吴梅村装傻充愣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卞玉京的意思，相反在他愣神的这一刻，他脑子里想的太多了。其实像卞玉京这样的姑娘，男人想对她说个不字太难了。 卞玉京处处都好，可以说所有男人都想拥有她。可偏巧吴梅村不是一个寻花问柳之人，他对卞玉京的了解不能说是很多，但是关于卞玉京的品行他早就听说过。卞玉京虽然身在红尘，但却洁身自好，性格冷漠，可内心却热情似火，一首情诗主动表达爱意。可这并不意味着卞玉京拿感情不当回事儿，所以卞玉京的这份感情吴梅村不敢接受，他怕自己担负不了这份责任。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得问了，说吴梅村要学历有学历，要家境有家境，要官职有官职，这样的男人放到现在，这就是典型的钻石王老五啊，他有什么责任担负不起呀？话虽然没错，可也正是因为吴梅村有这些条件，所以他不敢轻易答应下来。吴梅村的顾虑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咱不止一回的说过，在当时那个年月，卞玉京别看名气不小，各方面条件都很出色，可唯独这身份是他致命的弱点。古时候女人别说出来工作了，估计连门啊没大事都不能出，要不然怎么有句话呢，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这就形容封建社会女人的地位和操守。像卞玉京这样的整天靠取悦男人过日子的女人，您说就是再好，那些豪门大户也认为是有辱门风啊。所以您看这些姑娘顶多了以后嫁人，不是没名分的，就是地位低下的。吴梅村当时不光是家境殷实，在朝廷也非常受皇帝赏识，就这么一个有前途的才子头回结婚娶个名妓，这压力呀，吴梅村不敢想。当然呢，咱这也得说，吴梅村喜欢不喜欢卞玉京啊？他喜欢，尤其对卞玉京的才华那更是钦佩呀。只是再喜欢他也不敢答应，只能是忍痛割爱，装傻充愣，把姑娘给回绝了。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卞玉京，这会儿卞玉京的心情很难形容，说疑惑吧有点，在他看来以自身的条件好像从来没想过有人敢拒绝他，说失望呢也有点，因为自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就是喜欢吴梅村的才华，甚至当时啊他都不知道吴梅村到底叫什么，怎么就吃了一闭门羹呢？您说伤自尊啊也有点，向来都是以冷艳高傲示人的秦淮名妓，愣是当着众人之面被人回绝了。当然更多的应该是伤心，女孩的心情向来都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卞玉京从来没有为谁动心过，可是头回动心却是这么一个结局，几样加在一块，卞玉京这心里头甭提多难过了。好在宴会主人吴继善，也就是吴梅村的堂兄，一番调和，这尴尬的场面才算是有所缓解。等到宴会结束之后，卞玉京失魂落魄地回到住所，无论谁跟他说话他都好像没听见一样。他不明白了，就算是感情不能强求，可为什么头回动心就会遭到这样的拒绝呢？两天过后，这次宴会的主办人吴继善趁着没走之前特意挤出点时间，带着厚礼来到了卞玉京的住所。干嘛来了？请罪来了。您想啊，当初卞玉京是吴继善请来的座上宾呢，卞玉京能赏脸参加宴会，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可没成想宴会当中会出现这么一尴尬场面。为了能让卞大小姐消消气儿，吴继善这才亲自登门给人家赔礼道歉来了。刚刚来到大门前，吴继善还没瞧见卞玉京呢，莫名其妙的先碰了一鼻子灰。怎么回事啊？吴继善一进门就跟门口传话的小丫头啊自报家门了，把来意说明了。这小丫头不管你是官大官小，她就知道自打卞玉京去完了吴家的家宴回来之后，茶不思饭不想， 任凭别人怎么扫听，卞玉京是只字不提，躲在屋里两天没出来了。几位姑娘看着卞玉京这模样，谁也不敢多说话，只能私底下瞎琢磨，心说看来啊，卞玉京到了吴家宅邸肯定是受了欺负了。所以这小丫鬟一听说，怎么着，你吴继善还找上门来了，当时脸呱嗒一拉，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我们家小姐身体不适，您要是乐意等呢，就先在书房里稍作休息吧。说完转身走了。吴继善既然是过来赔礼道歉来了，他也不敢挑理呀，只能是陪着笑脸乖乖的坐这等着。这一等不要紧呐，一个时辰过去了，吴继善坐这儿心急火燎，心说这卞玉京是得了什么重病了，还是小丫鬟根本就没通知啊。就在吴继善快没有耐心烦的时候，卞玉京一脸憔悴的缓缓的由打里屋就走出来了。吴继善扭头一看，嚯，吓一哆嗦，哎呀，这相隔两天卞玉京怎么这样了，满面愁容，好像一下消瘦了不少。赶紧起身问候，听说卞小姐身体不适，在下很是担心呐。卞玉京倒是很有礼貌，欠欠身儿，小女子让大人担心了，不碍事的，只是一些小病，大人请坐。不知今日大人来访有何事宜呀？上次宴会不是因为大人马上启程要去外地任职，所以才举办的吗？大人怎么还没动身呢？一听家宴，吴继善这心里不觉得一颤，当然他这不是害怕，毕竟他这么大的官职什么场面都见，不可能害怕一歌妓，只是出于为人做事的情分，多多少少对卞玉京上回家宴上的事情觉得有点愧疚。所以一听卞玉京主动说起这事儿来了，吴继善这话匣子算是打开了。其实卞玉京不提家宴这事儿，吴继善还真不知道怎么张嘴呢，心说大姑娘遭人拒绝，这安慰的话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但是吴继善的目的倒是很明确，一来呢想给卞玉京赔个不是，二来也想替他那位堂弟吴梅村解释解释。正好听见卞玉京提到了上回家宴，吴继善心说，得，我就接着这话茬啊往下说吧。我今天看见小姐气色不好，不知有些话该说不该说，倘若我说错了话，还望卞小姐别放在心上。卞玉京听完默默一点头，大人您言重了，我一个秦淮歌妓何德何能让大人如此费心呢？您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我怎么会生您的气呢？一听这个，吴继善算是稍微踏实点了。我这次来啊，其实想给小姐赔个不是，虽然您会跟我说咱俩身份有别，不需要对您赔不是，可是撇开身份，小姐当日在我家家宴上受到委屈，我吴某人于情于理都有些过意不去。其实我也明白卞小姐洁身自好，虽然身在红尘，可却才貌俱佳，自怜自爱，只是我那堂弟无福消受吧。听到吴继善提起吴梅村，卞玉京这心里边就像被扎了一根针似的，突然一疼。别看只是一面之缘呢，可卞玉京的这份感情却是难以忘怀。卞玉京没有任何回答，他不是不想回应，而是不知道此时此刻该说点什么。说没事儿，这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感情呢？说痛不欲生，在吴继善面前诉苦也没这必要。所以听来听去，卞玉京只能是坐在那儿低头不语。吴继善明白，没等卞玉京张嘴，他又接茬说声了，小姐的一番厚爱我替我那堂弟谢过了，